长城远，黄河流，连绵青山不到头。阳关三长举心脏，黄银百代人去留。花落地，风满楼，一火往事半生愁。庭院春深锁不住，一个一个都要走。聚散意回到天就，故乡明月在，且为人间守。